在时刻晚上十点。 青山外，月阴阴，青山内，冷清生涯。 Hello，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继续收听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节目，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邀请您收听接下来的午夜一个小时，平安又愉快。圣诞节快到喽，不知道您今年有什么圣诞愿望呢？希望您的圣诞愿望都能一一实现。今天呢，来陪伴我们的呢，也是我的学弟，他毕业于中正大学气管系。我们先来请他跟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各位听众晚安，我是盛奇。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上 Peter 的深夜节目。平常这个时间呢，我大概是已经准备要哄小孩睡觉了。但是呢，现在录音的时间不是那么晚，所以可以畅所欲言一下。那也先在这边预祝大家圣诞快乐，愿平安喜乐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 盛奇呢，其实他是来自台北的朋友，后来在嘉义的中正大学读书，然后毕业之后他现在在阿里山部落服务。 就诚如 Peter 所说的，我现在是在阿里山中心上班，不过呢，我从10月初开始请留职停薪的育婴假半年，所以目前呢，我都是在达邦部落这边，白天的时间就是陪伴我的女儿，她现在10个月大。那我们的办公室呢，地点是在乐野部落，如果从阿里山公路上来，大概是从出口出发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会到达石桌。那乐野部落其实就在石桌的旁边而已。至于我服务的地方呢，则是包含了峰山、来吉、达邦、乐野、李家这五个社区。特别达邦社区里面又有一个特富野社区，大概是这样。 其实呢，圣奇呢跟我都是基督徒，其实呢身为基督徒也跟我们一般台湾人民一样，其实都很普通，只是说我们有一个信仰而已。那我想请问圣奇，您是自小灵洗还是后来才灵洗的？ 我的母亲她是基督徒，那我的外婆她是带整家族信主的人。我出生之后应该是有领小儿洗礼吧。我的父亲他的，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那边是民间信仰。 所以您父亲并不反对你小时候就接受婴儿的洗礼吗？ 也许是因为基督教信仰他的形象大多数都是正面然后向善的，所以我的父亲他并没有反对，还会陪我妈妈和我们在周日的时候去到教会参与一些活动。那也很感谢上帝的是，他在大概十年前也信主了。 那你自小灵洗，你怎么样去认识耶稣？ 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一块钱的故事来跟大家做一个比较轻松的分享。其实我在小时候去到教会就跟一般的学生一样，并不是说十分认识教会里面所谈论的耶稣是谁。重点是我们去到教会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也许是唱歌，也许是劳作，那也许是游戏，我们就可以在活动当中收集一些点数，也就是教会的老师所提供的诱因。我还记得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礼拜的夏令营，那在5天的活动结束了之后呢，我得到了非常多的点数， 就是表现还算不错吧。最后我换到了一颗成功牌的躲避球。Peter 应该有印象，在那个年代那个礼物就已经是非常的高级也非常的诱人。一直到国中之后，我去到教会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教会有女孩子。当然我并不是一个好像非得有异性没人性的人，只是说在当年因为男女分班的缘故，所以我们都非常期待和异性有一些接触。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有机会和一些也许是姐姐，也许是同辈，甚至一些学妹，那我们一样参与一些唱诗歌听专题演讲的活动，所以我都非常的投入。特别又到了圣诞节，我就会想到那种半夜去报佳音的盛况，其实对我们来说应该就是一种夜游吧。晚上出去，然后大家唱着平安夜，唱着欢迎耶稣来到的这个诗歌，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快乐。所以简单来讲，那时候会去到教会就是因为同侪的缘故。 所以我还是听起来觉得你好像还是没人性。没有，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我读书的年代也是读男女分班的公立学校，所以我们也会渴望跟异性有多一点的接触。那当然教会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可以提供两性良好互动的一个场所，而且家长也可能比较放心。只是我想问说，那所谓的一块钱的故事到底跟您跟耶稣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一个接触？ 好，那我现在就来切入重点。话说大概国二吧，有一次礼拜六晚上我们参加完这个所谓少年团契的聚会，大概是九点的时间我们活动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景美夜市吃冰，或者是去我们所就读的国中打篮球。不过那一天呢，活动一结束之后，教会的老师就告诉我说，我的父亲打电话来教会。我的父亲打电话来教会做什么呢？原来他是要找我的母亲。那我的父母其实他们的感情算是挺好的，就像一般的夫妻一样，他们也会吵吵架，有时候有一些争执。一般来说我的父亲脾气很温和，那我的母亲呢，她生气的方式也不会是很夸张的，她就是可能皮包背着出去可能逛街吧，还是找朋友来抒发她不愉快的心情。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大概五六点的时候，我妈妈她把晚餐准备好之后，就带着一点算是负气，也不是离家啦，总之她就是，我知道她和爸爸吵架，但是她把我们的晚餐打理好之后呢，她就出门了。所以我爸爸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反正应该晚上睡觉前我妈妈就会回来。不过就在晚上九点，爸爸打电话来，他表示说我的母亲不知道为什么都还没有回家，而且当年也不是手机普及的年代，所以我爸爸就打电话来教会找妈妈。我就回答爸爸说妈妈没有来教会耶。爸爸这时候就说不然请我和我弟弟先回家。我们回到家大概是九点半的时间，我爸爸就交代我和我弟弟乖乖在家，他就再出去我家附近看看我妈妈是否已经在附近了，因为我爸爸其实是担心我妈妈的安危。我还记得我爸爸出门之后，我和我弟马上就打开了电视，可能是十点的时间收看当时最流行的《玫瑰之夜》还有《鬼话连篇》的单元，一直到十点多我爸爸回来，他表示还是找不到我妈妈。这时候呢，我和我弟弟也有一点担心，我爸爸之后又再出去寻找一下，诶，这次他反而很快就回来，他说看到妈妈了，原来妈妈已经回到家门口附近，只是他还在我家的外面徘徊，他可能还在生我爸爸的气，还不想进来。我爸爸就请我去跟我妈妈撒娇吧，请我带我妈妈回来这样。我就想说这个任务应该不算太困难，那已经十点多了，我想说天气有点冷，我就换了一件长裤出去。这时候呢，我妈妈看到我出来，她大概也知道我是我爸爸派出来的这个小兵，那目的是要把这个母后带回去皇宫里面。我妈妈就生气，还是生气，她气还没有消，所以她就提着包包开始往市区的方向走。我那时候就觉得这该怎么办，是要回去跟爸爸报告妈妈不想进来呢，还是跟着妈妈走？我觉得天色已经晚了，就决定还是跟着妈妈走好了。没想到妈妈就越走越远，我们大概走了两三个公车站的距离，也许有一公里左右，我开始担心爸爸会不会找不到我和妈妈。 我在路上其实也不断的跟我妈妈说是不是就回家了，特别我爸爸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我觉得信耶稣的人应该要做好的榜样给没有信耶稣的人。当然我那时候年纪也小，不懂得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其实有很多妹妹嘎嘎，但是我妈妈不理我，她径自走她的，所以我就跟在她旁边亦步亦趋，我们就又走了两个公车站。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心里很担心的是，不知道爸爸他看到我没有进门，他一定又出来找，他不知道他会往哪个方向找，他可以找得到我们走往市区的这个方向吗？还是他会往家里前面的公园另外一条路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说，诶，不然我是不是来打个电话，打个公共电话回家里，告诉爸爸或是弟弟我们现在的方位。但是我突然想到，我刚才从教会回来的裤子已经被我换掉了，我现在穿的长裤并没有任何的零钱，所以我就有一些忧心。但是我想说，不如就专心的找地上吧，地上偶尔都会捡到零钱啊，也许是一块钱，也许是五元，如果捡到的话就可以打公共电话。就在那样的一个想法当中，我们走着走着，但是我都没有机会捡到那一块钱。后来我们走到靠近公馆的地方，我妈妈看到一个公车站牌，她就坐在那边休息，我在她后方呢，我也去坐在另外一张板凳上。为什么我会坐在另外一张候车亭的板凳，是因为我觉得11点了吧，妈妈怎么还不回家啊，我有点生妈妈的气，所以我不想跟她坐在一起。虽然在一路上我都没有机会捡到一块钱，但是我还是默默地做了一个祷告，希望耶稣可以让我捡到一块钱的铜板，这样我就可以打公共电话回家。当我一坐下之后，我往地上一看，在我的两只脚中间竟然不偏不倚的就有一个一元的铜板在对着我微笑。我当时心中非常的震惊，莫非耶稣真的听了我的祷告。事不迟疑，我马上捡起了这一块钱，我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跟耶稣祷告让我捡到一块钱，这样我就可以打公共电话回家，请爸爸开车来接我们。继续坐在那边等待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了远方有一个十字架，我心中就更坚定，这世界上似乎真的有一个上帝，似乎耶稣他不只是圣经的历史人物而已，他似乎是一个真正会听我们人祷告的最好的朋友，也是宇宙的主宰。所以自此之后，这一块钱的故事呢，就变成了我有机会和人家分享耶稣如何垂听祷告的一个最好的小故事。 谢谢圣启的分享，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待会再回到我们的录音现场。 深深地服侍你，我要靠住你一生尊名，搁要传扬你恩典疼痛，予全人类在你的疼，我的生命亲像我的这的歌，把世人当分享，我心无论无算，我的生命亲像歌要落，感恩的歌，喜乐的歌，我要唱一首这的歌，把世人当分 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呢，是来自中正大学的陈圣奇弟兄。圣奇，我想问你哦，就是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都一直待在教会没有离开吗？ 对，我在教会或者是在我就读高中那时候有参加校园团契，然后上到大学参加中正的光颜社，还有打猫团契，大概很多的时间是没有离开这个信仰。 所以这个信仰没有让你感觉有变淡了，或者变得没有味道，或者是有一段时间你也不上教会，你都没有这种状况吗？ 应该说信仰上面的起起伏伏，也许是怀疑，也许是非常的热心热情，或者是感到苦闷感到难过的时候也还是有，但是都还没有大到让我离开这个信仰。也许可以这么说，就是上帝耶稣他一直用慈神爱所来牵引着我，让我纵使有一些经历人生的高低起伏，但是他在很多时候都为我预备了其他的证明他爱我的时刻。 那我想问你啊，就是你现在在阿里山上工作，那我想问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会到山上工作？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我后来是很确信这个工作是耶稣为我安排的，所以我就和我太太那时候还是我的女朋友，我们就一起到阿里山服务，目前已经是迈入第七年。 所以您太太也愿意跟您一起去山上吃苦吗？ 其实在山上很快乐，完全没有什么苦头可以吃，除了下山这个台湾中有的这个油钱比较贵之外，其他的时间我有很多的学习，然后也有很多快乐。 所以就是说上阿里山工作，您认为是有一个信仰的使命在 push 你吗？ 对，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营会，那个营会提到说我们台湾的偏乡其实需要一些愿意在偏乡教学的老师，所以我就去修这个国小的教育学程。那我修国小教育学程另外一个目的是因为那个营会里面的人也提到说，你在乡下的地方，他们民间信仰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很多人没有办法走进教会，但是如果你可以在偏乡服务的时候，你也 进到教会，你可以成为那个地方的教会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所以我就觉得我当时读气管系读得有点乏味，我就兴致勃勃的去考了教育学程。没想到呢，教育学程快要修完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当时有很多所谓的流浪教师，这个现象也一直持续到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要当一个正式的国小教师或是国中教师是那么的不容易，你必须要有很多的时间用在准备考试的上面。那这跟我本身的个性是相当的不一样，因为我其实上大学之后就几乎没有在念书，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示范，但是我必须说得很坦白，就是可能从小在家里被爸妈逼着读书，时间久了到了大学我放一个人，他们 你去放羊对不对？放羊然后变放牛班子OK， 那您刚刚讲说您修了教育学程，所以后来您有想要当老师吗？还是你放弃了？ 后来因为我交了一个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太太， 就功课更差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她是嘉义大学民雄校区的阿里山乡的公费生。我其实在教育学程修完去当实习老师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忧虑，因为我在交往之前我就有在想说是不是以后和他可以一起到阿里山乡去服务，因为阿里山乡也符合我原来所设定的一个偏乡的这个理想，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好好用心准备考试啊。在那个暑假我就参加了可能有8次的教师甄试，那当然8次都落榜了，大概在笔试的那一关就都被刷掉了，我心里非常的郁闷，没有办法和我太太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当老师。虽然我太太她年纪比我小大概3岁，加上我修教育学程延毕1年，所以她当时还是学生，她还没有要投入职场，不过我还是非常的忧虑。但是却有一天上帝又用一个非常奇妙的让我去经历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不知道 Peter 我可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吗？话说在参加教师甄试8次都落榜的那个暑假，我去到我太太的老家，也就是仁爱乡的一个部落，我们在那边带夏令营。其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带了非常多的夏令营，那一次的儿童夏令营呢，是由3个某间大学的社工系的学生组织，他们可能比较没有经验，其中2位还是华侨，也就是侨生，所以和部落的小朋友相处起来，他们常常是被欺负的份。不过整个营会都非常的和乐。有一天下午，其中一位侨生呢，他就是要请小朋友集合，然后要进行那一天夏令营的课程。那是一个大概10公尺乘以10公尺大的一个室内的空间，小朋友刚好手边有一颗海滩球，他们就拍来拍去拍来拍去，怎么样都不肯听台上那一位社工系的大哥哥的话。这时候大哥哥只好说了一个规则，他说呢，好，再给你们1分钟的时间，1分钟倒数完之后呢，60秒结束之后就请大家回到位置上。我那时候坐在旁边，因为我们是一个协助的角色，我们也不适合介入太多，我就觉得这个大学生呢非常有勇气，也非常的可爱，但是他待会1分钟结束之后，他一定是要追着小朋友或者是追着球跑。不过呢，就在那一位大学生1分1秒倒数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突然一个想法，就是说也许那颗球待会会自己跑来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就可以把那颗球拿走，这样呢小朋友就可以乖乖的开始上课。我其实不是很清楚那个奇怪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因为我自己修过教育学程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答应小朋友要给小朋友60秒的时间去玩球，就一定要做到这个承诺。我其实是坐在那个空间的一个角落里面，所以小朋友在拍球的时候其实不大会拍到我这边来。在大概剩下10秒钟的时候，那颗球被小朋友拍到我的附近，但是我需要站起来大概2-3步的距离才可以把球拿走。不过由于那时候还有10秒钟的时间，因此我心里的那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声音就跟我说，你继续坐着，不要去把小朋友的球拿走，然后待会倒数结束球自己会来你的身上。我还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奇怪，就在那短短10秒钟的时间内，我一直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想法。不过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当那一位大哥哥倒数到3秒、2秒、1秒的时候，那颗球居然不偏不倚的被小朋友拍到我旁边的一个阶梯，然后我就跟上一个1块钱的故事一样， 我坐在那边动都没有动，球就自己跑到我的身上，我就把球抱走，然后呢我就离开那个教室。当时的心里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未卜先知的能力。之后呢，我就一边看着部落的山岚，我就一边在想，这是什么奇怪的经历，上帝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我在想说，或许上帝要安慰我，他知道我其实想要和我的女朋友可以的话未来一起到阿里山去教书，但是他告诉我不要急。我当时其实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我就把这样的经历收进了我的心里。一直到两年后，我太太准备要上阿里山教书之前，我们其实试着找了一些在阿里山上面的工作，但是大部分都和我的专长没有相关，我去应征可能也不会录取。所以我在太太要准备到嘉义县政府接受分发之前，我其实已经放弃了和她一起上山工作的想法。当时我们也还没有结婚，我甚至也在思考说，她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那位未来的太太吗？不过就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在中正大学有一个数位学习中心，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单位，当专案的人员，也就是临时的人员，突然就接到了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打电话来邀请我去参加展望会的面试，并且告诉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要到阿里山工作吗？这个工作的地点就是在阿里山。那个时候是六月底，我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面试这个工作，参加了四次不同的测试之后，我在七月底得到了这份工作，而我太太也在七月底至嘉义县政府被分发到国小任教，所以就在六年多前的那个暑假，我们就一起到阿里山去工作了。虽然我们都来到了阿里山，但是阿里山其实幅员辽阔，主要是山路的原因，我们两个工作的地点开车居然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达。但是我已经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我在山上我可以服务一些农夫，服务一些社区的人士，推广有机农业，那我的太太则可以在另外一个一样是阿里山乡内的部落教书，服务那边的小朋友。所以我就相信说 OK， 这就是上帝要给我的带领。而当年的那个女朋友，我想上帝也就是要让我们在一起，我们要一起在上帝的面前来结为夫妻，然后一起走人生的道路。所以基本上到现在，我也对能够来到山上服务是，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说，不是我自己要上来，是上帝陪伴着我一起走过，所以我就更坚定的相信，然后也更有动力去经历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的高潮或是低谷。 谢谢圣启的感人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精神金石永远都一年不休。 精神金石 FM88.1， 哎，你听了吗？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埋没薄命，幸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您好录音现场啊，我是现场的 DJ Peter， 今天在空中陪伴我们的人是陈圣奇弟兄。圣奇，那我想说您在阿里山这么多年，那您也经历过八八风灾，那你可以大概回忆一下，就是说您在八八风灾那一段过程中，您是不是死里逃生，还是说您是非常没事的在那里度过一个台风天？ 其实八八风灾顾名思义是8月8号嘛，我已经预备要结婚了，所以在那一个八八风灾的前夕呢，我就下山，因为没有人想到那是一个会如此巨大，然后造成很多伤害的台风，所以我就去到我未来的岳父家，和他们一起要准备共度这个父亲节，那也要预备一些婚礼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在山上被困住，要一两个礼拜之后才有办法上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而且那个路况都非常的不好。 所以您觉得八八风灾到底跟您一样一个什么感触，包括您说还有一个叫做四轮驱动德利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八八风灾让我看到台湾土地上，特别是阿里山这边的人，不管是原住民不管是汉人，他们的生命力，其实在整个八八风灾到现在已经是迈入第4年，真的是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那我这边就来分享一个我后来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关于四轮驱动车的故事。话说我们在进入公司上班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要求要有手牌的驾照，你要会开手牌的车子，因为我们当时的办公室的车子是德利卡 2500cc， 然后是加高型的，这种8人座的算是在山上跑的车子，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到公司到早上会服务之前是很少有机会接触的。特别我的工作因为是推广有机农业，所以当我开着这些车子要去到一些位在比较高海拔或者是比较深山的一些农田，邀请外面的老师或者是要向外面的朋友介绍我们有机农作的时候，我其实都很害怕，因为有些路段你没有开四轮传动其实是很难驾驶的。我还记得有一个大概海拔是在1500公尺左右的爱玉园区，我们可能要从1000公尺的地方开始开山路，每一次不同的老师或者是要来协助农夫的好朋友们，他们只要来到那个爱玉的部落，我就要开着四轮传动车。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不是一个开车技术很好的人，我一想到全车7、8个人就性命都交在我的身上，我自己就会很多虑，我自己会很焦虑。或许在当地人看来那个路况其实没有什么，大家都很习惯了，但是当时的我才到山上1年多的时间，每次只要有人说我们可以去那个爱玉园看看吗，我们可以去那个地方了解一下那边的农作物吗，我嘴巴上虽然说没有问题啊，我这边可以开车，但是其实我心里都非常的紧张，甚至我在驾车的时候我一想到我的脚就会发抖。不过山上的朋友都很可爱，他们都会回我说只要你敢开我们就敢做，所以感谢神，在上上下下大概不下10次的时间是都没有什么太过紧张的情况发生。但是我只能说 有一阵子我真的很不喜欢开那一台德利卡，然后还要打四轮传动的模式，然后载着全车的人这样颠簸。不过就在八八风灾发生之后，我们的公司募集了一些物资，然后请我们带着一些志工、一些车队，然后浩浩荡荡的从嘉义市要把它运到山区去。我还记得我那一天一共带了八台车，我们是第一台还是第二台的样子。这八台车九台车里面，其中也有专业的救难的单位，然后也有很热心的志工的朋友，他们和我们素昧平生，素不相识，但是我们在嘉义市集合出发之后，我们就一起往山上走。到了出口那边，我们才发现哇，很多地方的路真的是看起来已经不像路了，我们必须要走产业道路，我们必须要走林间小路，要不然就是走路面已经扭曲变形的不像柏油路的路。当我们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台车都要求一定要开启四轮传动，所以在那一次非常具有压力，包括之后又有两三次机会开到路况非常差的一个人道救援的任务当中，我有一天突然明白了，原来之前上帝让我去开四轮传动，让我开德利卡带着一些人去看我们的爱育农园，去看我们的有机农场，原来就是在没有状况风平浪静的时候，先慢慢的给我机会练习。等到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当时的路面非常的差，但是我心里却没有害怕，因为我原来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上帝所让我去经历那个不舒服的时候，原来是在磨练我，原来是让我在八八风灾之后大概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开车开得比较得心应手，不会措手不及，然后也不会为着一些不好的路面感到害怕。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哇，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就是这个缘故。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一段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现场。 Bye.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再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的平安你好录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空中陪伴我们的是陈胜奇弟兄，时间也蛮晚了，那今天呢，非常高兴胜奇弟兄呢分享三个非常深刻的真实故事给我们，然后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他这样的分享。最后我们请圣奇趁着耶诞佳节快要来的前夕呢，您是不是可以说一些祝福的话给我们全球听众朋友们？ 全球的听众朋友，我真的非常的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和你们分享这三个关于耶稣的故事。那我想要祝福你们，不管你们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们认不认识耶稣，也许有人认识了，也许有人不认识，认识耶稣的人也不见得是相信他的。我想要送给你们一段话，有一句圣经上面的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耶稣他爱你，虽然我不认识在收音机旁的你，但是我期待有一天呢，你也可以跟我一起经历耶稣那美好无比的慈爱。以上就是我的祝福，谢谢。 你没有想要对你太太还有女儿要说的吗？还有你的亲戚朋友？ 好，那我现在说可以吗？ 可以。 在这边我也非常的荣幸占用这个时间，我要对我的太太舒婷说，谢谢你嫁给我的日子以来真是辛苦你了，谢谢你常常用无比的爱来包容我，虽然我们两个人都有一些各自的优缺点，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彼此相爱，我爱你。那我也要跟我那个应该听得懂我讲话但是还不会讲话的女儿 Humble 永爱说，爸爸爱你，谢谢。 今天呢，非常谢谢圣奇哥们听众朋友在这么深的夜晚，外面的温度也很冷的一个圣诞节前夕呢，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感人的故事。不管您是不是基督徒，其实呢他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那我们也把这些我们所遭遇的喜怒哀乐，包括我们对于心中的一个理想，我们都把这些呢奉献给我们的神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主，也求他继续在我们中间来保佑我们全天下普世的人民。最后呢，我们就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晚安咯，拜拜。 拜拜。